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人来人往，汇成流动的历史，刨根问底，探究隐秘的学问，不一样的视角，不寻常的厚度。每天中午12:30到1点，读史有学问，为您拾起零落的星辉，点亮历史的天空。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欢迎知识入血，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隔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这时候都督陆逊已经秉正归了座了，他首先把尚方宝剑悬挂在身后。这更瘆人呐、韩当、周泰两个人都商量好了，只要是都督一升帐，就得向都督陈述军情，按现代语言来讲得详细汇报。咱们俩谁说合适啊？周泰的口齿啊比韩当好，韩当让周泰说。现在看都督已经归了座了，众武将上前参拜，参拜已毕，周泰这才站在帅案前回禀啊，说是西蜀刘备御驾亲征，率领75万人马以黄忠、黄汉升为先锋，带领着他的两个侄儿关兴、张苞，大队人马杀出魁关，现在战我吴境数百里呀、把我们这地方占去了好几百里地。我们的大将军潘璋、马忠以及甘宁、甘兴霸皆死于刘备之手，就连投降我们的糜芳副使人，还有那个范江、张达，全都让刘备给杀了。现在刘备兵进了萧亭，尤其严重的是刘备派人马包围了夷陵，主公的侄儿孙桓、孙安东被困在夷陵城，里无粮草，外无救兵。目前刘备声势十分浩大，不知都督怎样救出孙桓，以退西蜀之兵，望都督早施良策，你拿主意吧。陆逊点了点头，一挥手，干嘛？请周泰归班呢。然后陆逊冲两边的军校一拱手，列位将军，主上命我陆逊为大将，督军破蜀，均有常法呀，公等各宜遵守，违者枉法无亲，勿至后悔。我素知孙安东深得军心，同时他夷陵城中的粮草也能维持数日，孙桓绝对能够守住夷陵，不必担忧，也不用派人马去救。待我破西蜀刘备之后，他自然会平安地走出夷陵，散帐。说完之后，陆逊都督回寝帐休息去了。您再看那帐中所有的将校，连一个动窝的都没有，大伙儿全愣在这儿了。 完了。周太将军滔滔不断地向都督说了这么一大气，最后咱们这位都督两句话就完事儿了。第一，告诉我们军法无情；第二呢，说是主公的侄儿孙桓在夷陵不会有危险，因为他深得军心，说是粮食还能够维持些日子的，等把西蜀刘备打退了之后，他自己就会从夷陵出来。这不是废话吗？这不是。那么您倒说说怎么破刘备呀、啊、准得有一场血战。哟，这么三言五语有气无力地说了这么几句就散仗了。恰巧就在这时探报来了，说是刘备讨战。韩当周泰心里头格外的高兴，心说刘备这个仗讨得好，正是节骨眼啊，看你陆逊怎么办。他们告诉探报到秦帐中去回禀，这儿说没用。探报进去了，功夫不大出来了。韩当周泰问这个探报，哎，咱们都督说些什么？探报苦笑一声，都督有令，让辕门呐、啊，把免战高悬，是辕门紧闭，不打。哎呦，周泰听到这会儿，眼泪差点淌下来。完了，江东的士气，让咱这位新任都督陆伯言都给丢尽了。可是令已经传出了，谁敢抗令不遵呢？只得是关闭辕门，高悬免战呐、啊。西蜀的吴班骂了一通阵，看营前是一人没有，你还别往前凑合，你要往前一凑合就乱箭齐发。只得收兵。吴班回来禀明了先主刘备。刘备这么一听，什么？东吴大营紧闭辕门，高悬免战？不是说他们新来了个都督吗？不错，那他怎么不跟我出战呢？这是怎么回事啊？这都督是谁呀？说此人姓陆，名逊，字伯言。刘备赶忙聚集文武，他问大家，这陆逊陆伯言是何许人也？文官瞅瞅武将，武将看了看文官，都没回答上来。怎么的？不知道。有好多人直晃头，没听说过这个人。这时马良过来了，陛下，我知道这个人。哦，刘备这么一听，好啊，马先生，这陆逊是干什么的？陆逊是江东的一个书生。刘备冷笑，孙权完了，这么大的江东他连个都督都找不出来了，拜这么一个书生为帅。哎呀，陛下，您可别看他是个书生，陆逊名随书生，可是此人很有韬略。哦，你是怎么知道的呀？陛下，上次吕蒙吕子明白衣渡江，偷取我的荆州，杀害了二军侯关羽，这所有的诡计都是出自陆逊这个人。哦，刘备这么一听，可恼，啪把桌子这么一拍，我才找着根儿啊，感情是小子陆逊夺了我的荆州，害死了我的二弟，朕今日欲给二弟报仇雪恨，誓杀此贼。哎呀，陛下，马良赶忙摆摆手，您可不要轻易出兵啊，陆逊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用兵如神，诡计多端，望陛下察之，您可得好好琢磨琢磨。刘备一听，我查什么呀？明日就去骂战，让陆逊赶快在我的马前受手。 第二天又来骂阵来了，东吴大营继续紧闭辕门高悬免战。陆逊随之又传下一道令来，让所有的隘口，不管是水路的还是旱路的，你们就好好的给我把守住了，不可有丝毫懈怠，但是一律不许与西蜀接战，就只能看门不能打。哎呀，把江东这些武将都要给气疯了，刘备派将天天骂阵，咱们这位陆都督就不让出战，江东有史以来也没见过这么个都督，气死我呀。韩当急了，当时他吩咐一声，营门外给我备马。周泰一把拉住了他，韩当将军，您备马干什么呀？我要面见主公，去见孙权将军，我去问问他，您姐哪儿逃婚这么个都督来，简直他自己吓死不要紧，他要把我们都吓死，我得去问问。哎呀，不行不行，您怎么能去打扰主公呢？主公现在心够焦的了，咱们陆都督不去迎战，想必是有什么破敌之策，你算了吧。他在大帐说的那话你没听见呢？孙桓困在夷陵救不出来，那是咱主上的侄儿啊，咱好心好意提醒他，你听他那话说的，说不忙，待我退西蜀之兵之后，孙桓自然走出夷陵，这不是多余的话吗？你快别拦着我，不行，你不能去。哎呀，韩当急得没办法，连夜给孙权写了一封书信，这是一封密书，背着都督陆逊，派自己一个亲信棋牌，就给孙权送了去了。孙权接着韩当这信这么一看，一皱眉，怎么韩当这信写的倒是很客气很婉转，但是呢，在那字里行间你仔细看，他把这位陆逊都督说的是一无是处，此人年幼无知，书生气十足，胆小怕死，根本不能与刘备开战，不是不能，而是不敢。他让西蜀吓破了胆了。尤为重要的是，按着军家常规，必须趁敌人战脚未稳，出兵相击呀。可是我们这位陆逊都督啊，根本就不懂这些，他一直关门闭户，高悬免战不打。人家刘备天天来骂战，我看那明着是骂战，暗中呢，人家是步步为营啊。等人家把大营扎牢之后，我们再打都打不了了。请主公火急定夺，赶快派人。就那意思，换人呐。哎呀，孙权看完了之后，想了一想，吩咐人去把阚泽先生请来。功夫不大，阚泽来了，他不知道孙权叫他什么事儿啊。德润呐，伯颜到了前营之后，这众将对他很不宾服啊。你看，说着把信就交给阚泽了。阚先生拿过来信看了看，微微一笑，未加思索，刺啦，把信撕了。哎，孙权一看，德瑞，你怎么把信扯了？哎，主公，这信您根本都不应该看。这不是韩当写来的信吗？是啊，这不是韩当一个人的想法，说明啊，有好多人想的都跟韩当差不多。韩当以为自己是江东的三世老臣，他这才敢于命笔给您写信，别人还没这个资格，没这个胆量。哎，不管怎么说，德润，韩当将军这也是好意。嗨，阚泽笑了，主公， 韩当老将虽是好意，但是这信不应该这么写呀，这样容易祸乱军心呢。呵，孙权一听吓了一跳，有这么严重吗？怎么没有啊？别看伯言不答，古人说燕雀焉知鸿鹄志啊，伯言之所以不战，他必定有破敌之奇谋。 主公您休息吧，我也睡觉去了。 嘿，孙权一想这倒省事儿，我把汉泽叫来问问商量商量，他来了这么一通把信撕了他走了。孙权一想我也没法给韩当回这个信了，哎，就听其自便吧。韩当把信写走之后判回书呢，判了好几天也没信儿。哎呦，韩当啊，简直气的是茶饭懒咽，你还让他上关口巡视，他根本不去。韩当周泰这些老将一不去呢，各个关口的那些守关军校啊，打盹的，下棋的，下武道的，聊天的，睡觉的，干什么的全有。哎呦，懈怠的不得了啊。忽然这天呢，这些军校正在这儿叽叽叽嘎嘎嘎这儿起哄呢，有人喊了这么一声，都督到，把这些守关军校机灵吓得打了个冷战，赶忙呼啦全都站起来了，整理衣冠，抄起刀枪，咔嚓一下胸膛一挺，摆了个样子给都督看看，我们还有点尚武精神。陆逊呢，早就看到眼里记在心上，他没说什么。感情今儿个陆逊挨着个的关口他都要走一走。陆逊一看这怎么得了，各个守关军校如此懈怠，这不是等于把所有的关隘交给西蜀刘备一样吗？看了一圈回来是连夜升帐。呵，这巨将鼓敲的呀就像爆豆一样，各个帐口的这些将校怎么一听怎么着，都督升帐了。哎呦，有好些人相视而笑，互相看了看都乐了，行了，大概咱们都督啊憋这火候憋得差不多了，再不然就是都督偷偷的吃了个豹子胆，这胆子大起来了，这准是要连夜与刘备开战。你我赶快听候差遣，一个个顶盔贯甲罩袍束带全都收拾好了，呼啦一下往大战口里边这么一站，个顶个眼睛瞪都像活巴似的瞅着都督陆逊。传令吧，传令好打呀。陆逊看了一看众家将校，列位将军，我奉主公将令，受主公之重托呀，领人马来拒刘备。我到此以后已经和众将打过招呼，我们现在只能紧闭辕门，高悬免战。我让诸公严守关隘，守关的军校为何如此懈怠呢？问完了这几句话没有回声。众武将这么一听，哦，这擂鼓巨将我们以为是出征，感情是训话呀，都不言语了。这不言语不行啊，陆逊问呢，我让你们守着关为什么都坐那儿打盹啊，得给我说明白。韩当气得直哆嗦，旁边周泰用手轻轻一个劲儿的直拉他，那意思你可千万少说话，你听别人怎么说，你不要搭声，那哪难得住。都督听了，韩当哗一下抢步就出来列了， 他给陆逊插手施了个礼。哦，韩当将军，请韩当将军给我说一说吧，为什么守关军校这么懈怠呢？都督，韩当心说你还问呢，为什么这么懈怠？只因为都督你。嗯，鲁迅这么一听，此话怎么讲？都督荣兵，你听着吧，你，我们都是江中的老臣了，为给主公创立霸业，我等披坚执锐，出生入死，身经百战，我没打过这个窝囊仗。主公委任您为大都督，听说在金台拜了帅，那就是为了让您设法杀退蜀兵，早定大计。您来到前营，就应该调动人马分头征进，好为我家主公图其大事。没想到您整天让我们关门坚守，难道说我们闭着营门悬着免战就能杀退刘备不成？都督啊，我等东吴老将并非是贪生怕死之辈，都督何必这样减我江东之锐气？哎，众将一听韩当将军这几句话，每个字儿都是从牙缝子里边挤出来的，这是真急了。大家一齐应声冲上十里，都督啊，我家韩将军所言是理，我等今愿请令去与大儿贼决一死战。哗，这帐篷里可就有点乱了。陆逊看了一看，把眉峰一锁，唰，双眉挑起来，他二目圆睁，拿起虎胆往帅案上狠狠的这么一拍，啪，把众将吓了一跳。随后陆逊一回身，苍啷啷，就把上方宝剑亮出来了。宝剑出匣，一道寒光啊！列位将军，我陆逊虽是一个书生，蒙主上托重任，主公还认为我有尺寸可取，起码我能忍辱负重。我已经三令五申了，不要与刘备接战，你等应该严格把守各处关隘，不许妄动，如有违令者一律斩首。唰，手起剑落，咔嚓一下，那帅案下去了一个犄角。众将这么一听，哎呀，个个撒拳魔掌啊，谁也不敢吭声了。再多说一句就把你推出去了，这上方宝剑太厉害。嘿嘿，韩当气的是七窍都生的烟了，周泰从这大帐里把他给抱出去了。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冷空气将继续东移南下，华北地区明天起将刮起四到五级的西北风。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2018年每天早上8点到8点半，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欢迎使知识物质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儿。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隔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韩当气的是七窍都生着烟了，周泰从那大帐里把他给抱出去了。 没看见都督的火气呀、啊？今儿都见批率案了，咱呐按令行事吧。 还不听？那不行了，干脆把着吧。各个将校分头下去传令，甭管是水路还是旱路的，都得在关隘省严格把守，准备好弓箭回营。如果西蜀来偷营，就狠狠地打；如果西蜀来骂阵，就别理他，把那免战牌挂得再高一点的地方去，他好显眼。今后哪一个再敢在关前懈怠，打盹下棋发愣，都不行，谁敢要眨一眨眼睛啊？ 怎么样啊您呢？嘿嘿，把这将军气跑了，他生着气传令，按现在话说他思想没通啊。众军校这么一听，我们以为不让眨眼睛呢，那怎么能行？守着吧。又守了好些日子，众将屈指一算呢，快仨月了。我说，咱们这都督可真有绝招。怎么呢？你看，自从主公委重任他登金台拜帅以来，直到咱的大营，屈指算来仨来月了，整天关门闭户不跟人家打，你说这叫什么元帅？哎呦，你快别提他了，他就趁那尚方宝剑，谁要说别的他就知道先斩后奏，这哪儿行去呀、啊？注意了，怎么了？都督来查官又来了。三天两趟啊，查吧，够精神的。果然都督陆逊来了，查了一圈，感情陆逊都督啊真是三天两趟的查呀，各个关隘甭管是水路旱路他都走遍了。今儿个大家偷眼这么一看，觉得陆逊都督心情特别好，精神也不同于往常，特别高兴，他看哪儿都不住的点头，看来都督是很满意。嘿，我说啊，这回弄差不多，都督大概要开战了，看出来了吗？我看那个眼神直放光彩，听看那不好使。话没说完呢，中军大帐的巨将鼓响了，你看怎么样？擂鼓声仗，要出兵了，快去！众将又跑来了，大家进的帐来，分两旁站好，等待着都督传令。就看陆逊笑呵呵的往那一站，首先提出来三个关口，这三个关口把守得很好，没有丝毫懈怠。都督为此啊大聚众将，干什么呢？重赏这些守关军校。哦，大伙儿才明白，合着午夜半夜的把我弄古兵帮一敲，全都聚在这儿来发奖啊。哦，这叫守关奖，发吧。 这么发咱们江东就快了。有些个武将也不跟陆逊置气了，韩当现在都没火了，怎么回事呢？周泰劝他，你要总这么生气上火的，你想气死啊？都督就是那么个战房，你就听着得了。你要真横啊，不用都督下手，自个儿把那上方剑拿过来抹了脖子不是就完了吗？韩当一听，我撑的，我没死在刘备手里，我自己抹脖子，这不结了吗？既是如此，兵听将令，草随风，您就听着吧。哎，韩当一想，这话也有理呀，所以他也不生气了。今儿个陆逊都督一发这精神奖，怎么叫精神奖啊？因为陆都督看见了守关军校都很精神，因此重赏，所以叫精神奖。韩当一想，真可笑，把他乐得都要岔了气了，全仗武将，没有不笑的。哎，陆逊都督挺高兴，怎么，哎，这仗生的还有点意思啊？大家是欢欢喜喜，乐呵呵的来，乐呵呵的走。韩当、周泰一想，对，最后咱们乐呵呵的把江东给人家刘备就完了。东吴大营挺乐呵啊，刘备可急了。他急什么呀？刘备能不着急吗？这都多长时间了，由春到夏一直就在这儿打，人家陆逊就不理他，每次看见的都是免战牌。你往上攻城吧，人家守的还挺严实，还攻不上去，这怎么能行啊？这天一天比天热呀，军卒眼看着就受不了了。天热点也凑合，就是这个粮食是个大事儿啊。军中无粮，不战自败。这个后边往上供应粮啊，相当困难。刘备这战线拉的也太长了，战线长是一个方面，他离家也太远了，由四川成都往萧亭这盒运粮，你走什么地方？走旱路，爬大山呢、啊。常言说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从水路走，由江州就是现在的重庆，把粮食在这小木船上一点一点的过三峡，那得多少天呢？所以说很困难，刘备就越发着急呀。同时呢，每天都有人来向他禀报，禀报什么呀？这军卒热得受不了了，简直说甭打仗了，活都要活不下去了，都快热死了。要想凉快怎么办呢？就得傍山进水呀、啊，把这个营寨重新扎一扎。马良这么一听，这可不行啊！陛下，您可得好好想想，这个陆逊自从孙权封他为都督之后，他来到这儿可一仗没跟咱们打呀，一直的闭着辕门挂着免战牌。我说此人呢、啊，必有奇谋，他准有一个特殊的办法，他想要战胜咱们。尤其在这个时候，咱们这个营寨可不能随便的变动，您这么一变动，探报报与陆逊，他得知消息，他就要来打咱们呀。哈哈，刘备一听马先生这个醒提得很好，寡人我已经做好了准备了，如此这般，小子陆逊可擒呐、啊！哎呦，众文武这么一听啊，都用敬佩的目光盯着刘备，陛下神机妙算，我等远远不及，差远了。刘备听了这会儿是捻然微笑，呵呵，他当时传旨让吴班呢、啊、挑选一些老兵和体弱多病的士卒到吴军前去骂阵，自己呢率领10000名精兵埋伏在山坳里， 只要陆逊开棺出来一打你五板，我咔嚓下子就把后路给他切断，两气加工，小子陆逊插翅难逃。五班奉命带着人跑到吴营这儿来骂战来了，骂累了就坐在地上骂，再累的后呢躺那儿骂，越骂声越大，是越骂越难听啊，指名点姓骂陆逊。骂什么呀？骂陆逊和他手下的所有武将都是些无能的无狗，胆小怕死啊。哎，这一下子就把这个韩当、周泰的火给斗上来。因为什么呢？韩当、周泰这个气儿一直也没出来，今儿个忍着，明儿个耐着，他们的都督陆逊就是不让出敌。你说这谁受得了？今儿个要再不出去啊，江东连点脸皮都没了。我们豁出去了，宁可叫都督用尚方宝剑把我们杀了，也比咱们受羞辱强得多。韩当刚要点兵，有人来禀报说都督道。哎呦，韩当只得把火往下摁了摁，自己立马山头等着陆逊。陆逊果然来了，因为陆逊已经得到消息说刘备派了些个老弱士卒站在咱的关前排着队这儿骂街，什么难听骂什么，主要就骂咱们江东的这些士卒军校胆小怕死，不敢出战。陆逊一听，哦，这么些日子刘备也没来骂阵了，今儿个怎么突然间前来骂阵呢？他怕韩当、周泰搂不住性子，所以他赶来。韩当迎接陆逊，都督你看，用手这么一指，陆逊举目一看，哦，西蜀这些军校躺着的、坐着的、聊天的，单有这么一队人排在那会儿，冲着关上这骂。陆逊微微一笑，呵呵，韩当将军，您打算怎么办呢？哎呀，都督，我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要违抗您的军令，就让你把我斩喽。今儿个我也得出去和刘备见一阵，不然咱江东就完了，这样太羞臊人了。陆逊冲他一摆手，不要上当，这是刘备一计呀。啊，韩当一听，怎么又是一计？不错，韩当将军，古人云，小其心而平其气，临事而惧，好谋而成啊。韩当一听糊涂了，都督您说这什么意思？说小其心而能惧，平其气而能谋啊，就是说遇上事儿啊，你得先害怕， 实际啊也就是小心谨慎的意思。 这样一来呢，你就对这个事儿啊引起注意了。平其气而能谋啊，你只要心平气和，你想个什么对付的办法呀，想个什么事情啊，才能理出一个头绪，想出一个好的对策，这叫好谋而成啊。咱们今天要是一生气，这头脑就发晕，这头脑一晕出去就打，一打准得上当。韩当将军，刘备乃世之枭雄啊，足智多谋，我们丝毫也不能大意，他骂就让他骂吧。 哎呦，我说都督，他骂得太难听了。 这样吧，都督，您就先把我正了军法得了，您也甭请那尚方宝剑了，您就在这把我杀了吧，省得我这么活受罪了。 陆逊一听笑了，呵呵呵，老将军何出此言呢？ 您这是怎么了？是不是喝了酒了？韩当一听，我没喝。那好啊，现在咱们不能打，就得忍着点儿。这叫做忍辱负重啊。 忍辱忍辱的吗？你就得忍着。嘿嘿，我说都督，这么忍着我受不了啊，他骂得太难听了。 那不要紧，我有办法呀。 都督您说我们该怎么办？ 告诉军校拿点棉花来，多搓点棉花团，把耳朵堵上，咱不就听不见了吗？他有的是气力，就让他骂呗。 哎呦，韩当这回算彻底泄了气了。 说开始啊，韩当心里的还犯点犹豫。我想既然主公拜陆逊为帅，他不能这么无能。今日一看，这个人不仅无能，胆子太小了。他那胆儿啊，超不过那小美丽那粒儿。你听这叫什么主意？人家敌军骂阵这儿让拿棉花桃把耳朵堵上，那么敌军要再做点什么放荡的样子，我们就得把眼睛蒙上。与其这样，咱们写份降书顺表得了呗。韩当这话都到了嗓子眼这儿了，没敢往外说。其实韩当哪知道啊，鲁迅呢，也是让韩当这些将校给逼的，没办法。其实那么大的陆逊哪能竟出这馊主意啊？你看我不让他出战，他一个劲儿的跳着高擦拳抹掌的非要出去，你要一出去就上当了，现在用话还说服不了他，逼得这位大都督没办法，就给他出这么个主意。又一次告诉韩当说，你们往远了看，不出三日，远处山坳那伏兵就出动了，那儿埋伏着人马呢。韩当连眼皮都没溜，他根本就不想看，当着陆逊的面他大喊一声，来呀，拉两车棉回去。众军校糊涂了，怎么回事这是？大热的天儿，张嘴喘气都觉得这气儿不匀乎，怎么还拉棉花全裹上了，是怎么着？不是搓棉花全堵耳朵。他吩咐完了，又陪着陆逊在关口上巡视了一遍，把陆逊都督送走。然后韩当才吩咐，别去拉那棉花，堵什么耳朵啊，咱们就这听着得了，装听不见，他爱怎么骂怎么骂。韩当算勉强的把这口怒气咽回去了。吴班带领这些人马呀，骂了两天，这气儿也微了，大热的天总这么骂呀，这气力也盯不上来了。到了第三天早晨，有军校来禀报韩当说，您赶快出去看看，可了不得了。韩当以为西蜀攻上城来了呢，他赶忙跑出来这么一看，吴班的人马已经撤了，可是就在那远处山坳里啊，浩浩荡荡走出来多少人马，像铺天盖地一样，在那万马军中有一把黄罗伞。万马军中出现黄罗伞，那一定是刘备的伞呢。 哟，当时韩当是两手冷汗，他连连点头，打心眼里往外佩服都督陆逊。我都督陆逊了不得呀，他的目力能穿山透海。你瞧人家站这一看就知道远处山坳里边有埋伏，我大瞪着俩眼看了这么半天，什么也没看着。得亏没出兵啊，这要出兵，刘备来个两气夹攻，我们这关口可就守不住了。赶快禀报都督得知。陆逊闻报之后哈哈大笑，刘备将休矣，他呀完了。刘备在萧亭这一带张起一扇大网，想捉咱们，没捉住啊。这回大耳贼自己来了一个作茧自缚。为什么他从山坳里出来了？ 他在里边憋不住了，因为他那些军校已经受不了这炎热之苦。刘备正在宜营啊，他把人马呀要调动到凉快地方去了。列公啊，我之所以不让诸将出征者正为此也。今日大耳贼伏兵已出，旬日之内蜀必破矣。西蜀算完了，他出不了半个月，我就让他全军覆没。 哎呦，韩当这么一听，我说都督，破蜀的话您应该在来的时候，那时候我看倒行。为什么？因为刘备站脚未稳呐。今日刘备已经扎下连营数百里，在我们这儿守了七八个月了，个个要害，个个关隘，大都军已加固，我等安能破敌？咱们怎么能把他打败呢？ 鲁迅轻轻摇了摇头，韩当将军，我与诸军说过多次了，刘备乃世之枭雄，他很会用兵，而且更多智谋，骑兵史籍法度精专，今守之久矣，不得我变，兵皮一组取之，正在今日。 哦，众将这么一听频频点头啊，都督说的有理。鲁迅说什么意思？说刘备刚来那时候啊，他的士气非常旺盛，军法也特别森严，他打了这么长的时间攻城不下，天长日久他这些军校都已经懈怠了，已经疲劳了，所以我们应该这时候打他，是量大耳贼插翅难飞呀。众将全都服了，所以后人有诗赞陆逊：虎杖谈兵按六韬，安排香饵吊金鳌，三分自恃多英俊，又显江南陆逊高。陆逊当即作表，表奏孙权，向孙权报喜，即日内蜀兵可破，把破敌之计全写在上面。孙权斩表一观，看完了之后突然大笑，哈哈哈哈，当时集中明点，干嘛？聚会文武啊，把这张表拿起来便是群臣，让每个人都看看，我江东富有此一人，孤何忧哉？当初孤拜陆逊为帅，有好多人给我上书啊，上书说陆逊是个书生，是个儒生，根本不能担当此任，唯独看泽先生与孤不相信，今观此言，果非如也。陆逊根本就不是个儒生，不是个书生，此人有雄才大料。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因为梦见你离开， 我是歌手陆庚戌，我们在这里讲述着别人的故事，而自己也会出现在别人的故事里。北京故事广播，有你有我。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选两篇文字，配两首音乐，不管是否阳光灿烂，都要浸染自己。 No more trouble, no more pain。 冲一杯咖啡，选一个角落，就算工作再忙，也要享受片刻，轻松一点，用音乐舒缓自己，动情一点，用文字感动自己。品读十分，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成王败寇， 阳算阴谋，看帝王将相翻云覆雨定乾坤，恩怨情仇功名利禄，品江湖豪杰刀光剑影照丹青，展现历史画卷，纵览天下大事，读史有学问。每天中午12:30到1:00，敬请收听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关云长知世恶，却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啊、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上书说陆逊是个书生，是个儒生，根本不能担当此任，唯独看泽先生与孤不相信，今观此言，果非如也。陆逊根本就不是个儒生，不是个书生，此人有雄才大料，从此我江东的孙权谁我也不怕了，我这儿有的是能人，是一批接一批，一波接一波，绵远流长。当时传旨大起吴军，起倾国之兵，干嘛？接应陆逊。你西蜀刘备不是御驾亲征吗？这次孤也要亲征一趟，我看看你刘备怎样的败北。先派使臣到前营通知都督陆逊，陆逊准备接驾呀。那么这时候刘备干嘛呢？刘备搬家呢，自己定了一个计策，想把这陆逊诓出来，人家又没上当，还是没出敌。哎呀，刘备没办法了，不能总在这山坳里头这么闷着呀，士卒都已经受不了了，这天太热呀。刘备只得呢按原计划而行啊，他把这个人马呀调开了，是进山傍水，哎，在这个每个营寨的前边搭了许许多多的小凉棚，倒是比这平川凉快多了，气势还是那么大呀。他是数山连营，纵横700多里，分出几十个屯寨来，黄权在北岸，自己在南岸，每天把哨探人马派出去100里之外，刘备就等着了，等着只要是秋风一向，他就要与江东决一死战了。哎，自己这些日子不打了，在这休暑假了，一方面消暑，一方面派人赶快督运粮草啊，把粮食得囤足了啊。嚯，这位先主刘备是蛮消闲的。刘备的这番安排呀，惹得许都的魏文帝曹丕是仰天大笑。曹丕怎么知道的呀？当然知道了，自吴蜀交兵以来，曹丕是每日有报啊，吴蜀两家不论大事小事他都知道，因为吴蜀交战曹丕是特别关心的，他在那儿坐山观虎斗呢。刘备一发兵，孙权就向他称臣了，希望呢曹丕派出人马去取汉中，这样能分一分刘备的兵力，给他江东解解围。这位曹丕呢 把江东的礼物也收下了，把孙权也晋封吴王了。可是他呀，一兵一卒都没派，他一直坐在旁边那儿凉凉快快的，那儿看热闹呢。我到底看你们两家谁把谁打趴下。西蜀要是败了，我就打江东；江东败了，我就取西蜀，然后我好一统华夷呀。您想，曹丕打定这主意了，他能不关心这西蜀和东吴之战吗？他那探报能少得了吗？这回接到探报，他一听说刘备傍山进水，砸下营寨，在营前还搭了不少的小凉棚，惹得曹丕大笑。他手下的文武觉得奇怪，陛下，刘备连营700里傍山进水，砸下大寨，您为何发笑？ 列位爱卿，大耳贼将败矣，他完了。 那是为什么呢？ 刘备打了大半辈子的仗，可惜的是此人不懂兵法呀。两军作战，岂有连营700里的道理？那样连营怎么能够拒敌？战线拉得太长了，兵力都分散了。使刘备更为困难的是，他粮草运输非常难呐。再又说了，包原西贤祖屯兵者，此乃兵法之大忌也。 包原西贤屯兵是怎么回事？就是在高平的地方，或是呢低湿的地方，地势险要的地方，你要把大军铺开驻扎在这地形过于复杂的这个大片的土地上，那是完全违反军事学的错误措施，所以刘备非败不可。曹丕就为这个，他是哈哈大笑，立刻升殿，升殿传旨，此次东吴必胜，陆逊一胜，西蜀刘备必然败进魁关。那么陆逊呢，肯定会紧追不舍呀。陆逊领兵远去，江东国内空虚，朕假以托兵助战。你孙权不是求我发兵帮你吗？哎，现在我发兵了。发兵我不是帮你，我是打你呀、啊！寡人要兵分三路去取东吴，东吴将唾手可得呀！众文武一齐是拜服称贺呀！陛下熟读兵书，决胜千里呀、啊！曹丕传旨，让曹仁领一路人马去取濡须。曹休领一路人马兵出洞口，曹真率一路人马兵取南郡，三路军马会合日期定好了，暗袭江东，朕要亲自来接应你们。呵，曹丕要御驾亲征偷袭东吴啊！不说曹丕点人马要偷袭东吴，再说说西蜀的那位马良先生，马良先生按着刘备的旨意，他画了好些个图表，就是把刘备移营这地方，这图表他全都画下来了。打马扬鞭，水陆并进呐、啊，能骑马则骑马，能乘船则乘船呐、啊。日夜兼程赶到东川，见到了丞相诸葛亮。十里完毕，把图表往上这么一献，说现在陛下已经移营家乡了，横战700多里，下了数十个屯寨，大队人马依稀傍箭，在林木茂盛之处屯兵。皇上今日命两将图本送来与丞相观看。孔明啪把这图本打开了，这么一瞧啊，啊！当时啪嚓一拍桌案，一挺身就站起来了，是顿足叫苦啊，急得诸葛亮直跺脚啊！他大瞪着两个眼睛问马良：“这是谁给主上出的这个主意啊？让在这个地方安营扎寨？” 快将此人斩首。把马良吓愣了。马良瞅着诸葛丞相，好像突然间不认识这个人了。怎么呢？我家丞相一贯就是这么平平稳稳的，遇事不慌不忙的，泰山崩于前，孔明也不变色。多么大的事儿，多么使人着急的事儿，丞相也没着过急。今儿这怎么了？好像换了一个人。他一看诸葛亮额头上的青筋都蹦起来了，这可是真急了。他这个丞相，马良都有点口吃了，说话都不利索了。谁出的主意？没谁给出主意。丞相，这都是陛下自己的主张啊，非他人之谋，这都是刘备自己定的呀。哎呀，砰！孔明一把拉住了马良。马良先生，你怎么就不劝阻劝阻皇上？ 哎呀，马良一听丞相，您可冤枉死了我呀！我是反复说劝，可主上就是不听啊。 哦，唉，诸葛亮长长叹了一口气，看来汉朝气数休矣，抱怨习先祖而接应此兵甲之大忌呀。如果陆逊用火来攻，陛下何以解救？岂有连营700里可以拒敌的呢？悉数祸不远矣。为什么诸葛亮着这么大的急？这可不是一个小的战役，胜败兵家常事。如果这次刘备一败，那将是全军覆没呀。这样一来，您可要知道，刘备带领人马前去江东报仇，他发的是倾国之兵，几乎把西蜀所有的人马都带出去了。这回要是一败，那西蜀就要大伤元气。要不怎么孔明说汉朝气数休矣呢？这不完了吗？这不是人家陆逊败帅之后兵到前营，为什么不出战呢？他正为了这一计。马良先生，你火速回去奏明天子，赶快改屯诸营，千万不要这么扎寨。马良一听遵命，刚一转身他又回来了。我说丞相，您说我再赶回去还能来得及吗？假若我回去的时候，那江东已经取了胜，我家主上已经败了北。我说丞相，咱成都不完了吗？那可怎么办呢？孔明摇了摇头，马良先生不必多虑，如果天助西蜀，你回去的时候人家江东还没有来打咱们，如果说你回去主上已经败了，你也不必担忧成都，因为陆逊他绝不敢追赶我家主公。 哦，马良没明白，他也不走，就这么瞅着诸葛亮。丞相一看，这得把话说透啊，要不然马良他不放心呢。马良先生，陆逊之所以不敢追，他是唯恐曹丕袭其后，他有后顾之忧啊。马良先生，你赶回去，主上如若有失，请陛下到白帝城躲避躲避吧。我火速令赵云前往接应。 丞相，假如陆逊要追呢？ 这个孔明想了想，不要紧的，马良先生，我在入川之时已经在鱼府浦埋伏下了10万天兵，陆逊如果吃了雄心豹胆，胆敢追赶主上的话，哼，他是有来无回，你放心的去吧。马良糊了糊涂的给诸葛亮施了个礼出来了。 怎么说了这么半天他还糊涂啊？ 丞相以前讲的这些个马良全都明白了，只是诸葛丞相说在鱼府埔埋伏下了10万天兵，他糊涂了。马良心想，我在那儿过了好几回了，那鱼府埔那儿一人没有啊，怎么会有10万大兵呢？我们丞相可没说过谎话呀，说有兵啊，准有兵，我快回去吧。他是急急忙忙地往回赶呢，马良恨不得此时泪生双翅飞到主上刘备的身边，把诸葛亮所说的告诉陛下。世间事物就这么有意思，就在这同一个时间里，有人呢是着急上火，有人呢是喜笑颜开呀。您再看看人家江东大营，气氛与往日是大不相同了。都在这会儿坚持了几个月了，忽然间都督就要传令兵取西蜀的人马了。江东将校谁不高兴，韩当的气儿也消了，那周泰的活儿也没了。所有的这些武将再看这位年轻的书生都督啊，都笑脸相迎了，佩服了。感情仔细这一观察呀，我们这位书生都督并不是胆小怕事哦，人家是深谋远虑。自从来到前营之后，有多少人发现陆逊的大帐里边的灯光是彻夜通明啊，不知我们都督在这儿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现在可就要动兵了。哎，怎么还没动静？你听听什么？巨将鼓敲响了，陆逊擂鼓巨将要举兵破敌。众将是群情激愤，可盼到这天了。自从把都督陆逊盼来之后，好几个月也没有正儿八经的和西蜀大营打过一仗，今儿个看来是火候了。众将分班站立，有的人偷眼这么一看，陆逊都督和精神焕发，神采奕奕，二目放光。他伸手拿起一支令箭来：“列位将军，本都自领兵来前敌直至今日，这么长的时间我也没与西蜀刘备见过一仗。刘备这个人呢，人称世之枭雄，这个人的经验很多，阅历很丰富。他刚来的时候呢，报仇心切，锐气也很盛，尤其他斩了我们江东几员将，威风更是不可一世了。那么自从本都来到萧亭之后，他一直讨战，我也没有出敌。现在刘备啊，心情十分急切，他急的原因就是一直他也没占到什么便宜，现在西蜀士卒啊都很疲惫了，精神呢、也不像刚来那个时候了。刘备也想不出一个什么好办法来攻城夺寨，所以现在我们正是要举兵打败西蜀的一个好时机。就是说是时候了，我已经表奏了主公，今天我就派一哨人马先取刘备一个营寨，不知哪位将军愿往？都督的话音还没落，呵，几位大将是一齐出班呢。谁呀？韩当、周泰、凌统，他们是纷纷请令。鲁迅看着这几员将微微一笑，冲他们一摆手，哼，那意思一个我也不用，请还回去站着去。这几位将军一瞧，这怎么回事啊？都督为什么不派我们呀？那么既然都督挥手了，就得归班站立呀。这时听陆逊喊了一声，喊淳于丹听令。众将愣了，怎么呢？这淳于丹年龄小，在这些将军里边啊，他职位最低，那可真称得起是个末将。 怎么都督点他的名啊？春雨丹抢步上前插手施礼，不知都督哪旁使用，我给你一支令箭，今夜晚间你带领兵马5000去取刘备的南岸第四营。第四营是由西蜀的傅同和赵荣在那儿镇守，你要是取胜之后，本都亲自领人马前往接应，不得有误。得令。淳于丹把令接过去了，转身走了。这时候陆逊又派徐盛、丁奉二将领兵3000今夜晚前往接应淳于丹。淳于丹打了败仗，你们接应他一下，把他救了之后，你们就算是圆满地完成了军令，不要去追赶西蜀的人马，不许追杀就是。哎呦，徐盛、丁奉没敢多问，心说我们都督这倒好，这是先准备淳于丹今儿晚上打败仗。遵命吧，领令走了，随后就散帐了。哎呦，众武将又猜开了闷儿了，都督这是跟西蜀建的第一阵呢，干嘛偷偷摸摸的去单打人家西蜀南岸的第四营啊？莫名其妙。淳于丹挺精神，因为什么？他觉得陆逊都督很器重他，赏识他，把战西蜀的第一阵这个军令交给我了，今儿晚上我得好好的给都督出把气力。天到定更啊，他领着人马就下来了，他告诉这些军校，咱们要悄悄的摸进西蜀大营。众军校这么一听，淳于将军怎么个摸法啊？把马脖子上的铃铛全摘喽，把马蹄子包起来，不要惊动西蜀的人马，给他来个出奇制胜。众军校一听，哼，别看我们淳于将军年纪不大，很有智谋啊。众军校领令行事。当他们摸到西蜀营门跟前的时候啊，这些吴军都愣了，怎么了？我说这哪儿这么些大庄子呀，我的天，哎呦，全都是鹿寨，一层接着一层把这西蜀营给包围起来了。哦，这刘备真有办法，在营门前后左右设了这么多的障碍物啊，给他拔掉吧。不行，你得慢着点拔。怎么，你没看吗？营门前面还有凉棚呢。哼，吴军不看这凉棚不生气呀、啊？好啊，你们占了我们这么多的地方，哦，现在打着打着你们还嫌热了，想避避暑，营门口搭这么多凉棚，干脆鹿寨给他拔掉，凉棚给他拆喽。慢着慢着，怎么了？咱将军吩咐咱是慢慢的悄悄的摸进大营去，你拆人凉棚干嘛呀？你一拆嘁哩咔嚓一有动静，人家不知道了。这群吴军呢也稀里糊涂了，怎么哪有在人营门附近这么嘀咕的呀？人家能不知道吗？淳于丹呢催马刚过来，就听大营里一声炮响，傅同就杀出来。当时淳于丹就和傅同战到一处了，人家西蜀大营是明的呀，淳于丹领着人马是悄悄摸人家大营来的，他们是暗的呀。人家傅同领人马出来是灯光火把，亮子油葱照得跟白天一样。西蜀军校这么一看，咱们怎么办呢？咱还摸着黑再往前摸，摸不了了，咱也把火把点起来打吧。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阳光茶园， 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 陈老师，你可千万不要小看这耗子 哦， 它深入千家万户，饱览人间百态，品尝美味佳肴，窥探个人隐私，

五千年浩瀚历史，三五句养生真言，拉拉家常话养生，欢迎收听养生家常话。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 以下是广告时间。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祥康真情回馈广大祥康人多年的厚爱和信任，进一步为广大顾客的健康保驾护航，特在2018年4月6日、7日、8日举办750毫升祥康牌祥康酒真情回馈三天活动期间，购买祥康牌祥康酒一瓶赠相同750毫升祥康酒一瓶，回馈价为1200元；购买750毫升祥康牌祥康酒三瓶，赠相同750毫升祥康酒三瓶，再加赠300元代金券，回馈价为3600元。凭此代金券可在发放此券店内购买产品使用，详情可致电北京祥康堂垂询了解。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收音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下面有请我们的杨老师。杨老师你好。 李老师您好。 你好。 杨老师你好。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哎，杨老师，咱们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啊，和大家叙述了这次呢事隔3年北京之行，是吧？我们一共走了5个店，全都走过了，是吧？ 对。 嗯，厂桥啊，朝阳啊，是吧？这个木樨园啊， 通州啊， 昌 平。昌 平。哎，你发现了吗？到了哪个地方座无虚席啊。 是的。 是不是啊？哎呦，大家那个激动劲儿啊，是不是啊？老朋友多，新朋友也不少。 是的。 所以呢，特别希望能够面对面的，听我讲一讲，是不是啊？ 主要是面对面的听您传授健康的知识和方法。 我发现呢，这个他们掌握的非常的牢，是吧？当我们提示一些问题，大家都能异口同声的回答。 10年的学习，学得比较扎实。 扎实。 对。嗯、 你看，还有的这个谈到说，不是光听，而且人还记，记笔记，是吧？说这种方法呢，非常的好啊，特别是对于我们一些老年朋友，是吧？什么呢？记忆力啊，一定要呢动脑。 通过听。 啊， 通过记增强脑部的记忆力。 是的啊，所以说呢，谈到啊咱们这种方法它的好处啊，你听吧，哎，那是方方面面的好处。 是的。 是不是啊？你像过去啊，我们的一些老年朋友，人到老了最可怕的是什么呀？孤独。 对。 是不是啊？ 是的。 啊，我们听有位老太太啊，她就是这样啊。有一次呢，他儿子去了啊，到我们店里说什么呢？啊，就说哎呦，谢谢你们，我们这都是一般的都是中老年朋友比较多，是吧？这位来的呢还不是他说他的问题，而是说呢他家的老人说什么呢？说过去啊，这个电话就没完，问你们星期六歇吗？你们礼拜日歇吗？你们多少过来啊，是吧？总是电话不断，星期六刚完，刚过来以后，礼拜天又打电话，啊，你们下礼拜多少过来啊？是不是？嗯，所以这个就可想啊，我们老年朋友啊，如何的策划好我们老年生活，这一点呢，啊，非常的重要。但是呢，他儿子说了，自从啊听了我们这节目以后，上瘾了。啊，上瘾了，打电话的现象是越来越少了，而且呢去了，赶在呢我们这节目播放时候，哎，他自己呢钻进小屋里去了，干什么呢？去听去记，怕别人干扰。你看这变化啊，这个变化都是悄悄的变化。 你看我总结，老年朋友听了咱们节目，听学记做， 你看都把动起来了吧？ 是的。 这一动起来，是不是防止一些脑萎缩啊，是吧？也防止了一些孤单，是吧？把生活呢也丰富化了。所以这些情况听起来，是吧？我们能够啊， 是不是改变一些，提高一些啊，我们一些中老年朋友的生活质量啊，我们也感觉特别的欣慰，是吧？你像过去一些词儿，我只要一提啊，下边马上就齐声的回答下边词儿，是不是非常让人兴奋，是吧？我们上档节目和大家做了一些介绍，这次去了大家呢面对面一看，哎，发现都愣眼儿，干什么呢？在观察对方，大家在观察我，是吧？我在观察对方，观察之后的话题是什么？哎呦，这三年没见，没见老，是不是？ 是的。 大家一个劲儿的表扬我，是吧？还问我，啊，李老师这头发染了吗？是不是？我说还没有预备染发的钱，大家笑了。他怎么那么黑呀？你看，干梳头嘛，是不是？你看他们也是不见老。 对 啊，不见老。 有的这个老朋友十年了，一点变化都没。 不见老。 嗯。 要提变化呢，那就是有的人秃头的人啊，头发都掉没了，现在怎么样？长出来了。你看我们在这个哪儿，木樨园是吧？ 对。 啊，有两个老人，一个60多的，一个70多岁的。啊，我们一说头发，他们把帽子给摘了。那你看看，啊，长出来了，这就是变化。什么变化呀？还有咱们在第一天去的这个厂桥啊，你看我正讲着，哎呀，激动的在魏老先生啊， 对，魏永德老先生 啊，年近80了吧， 80岁了已经， 你看看，好家激动的马上就说了， 嗯，没等您讲完他就自己发言了， 激动啊，是不是？主动汇报， 主要是和现场的朋友共同分享他的体会和收获。 这个嗓门你看大不大？ 大，底气足， 80岁的人了， 嗯， 是不是？嗓门也特别大。你看，谈到说这个，说这头发，他不就讲吗？就前面还一点白，后边的、左边的、右边头顶都黑了，啊，就说呀，你只要做，是吧？我们不讲了吗？一分耕耘是一分收获，啊，你只要认真做，啊，坚持做，那这会怎么样？肯定有收获。过去人们相信头发白了掉了怎么还会啊，做做干梳头泡泡脚还能长出来，很多人不相信， 这回就相信了。 哎，你看这个在交流当中啊，这个魏老先生他也说了，他一开始啊他说我也不信，后来呢当听李老师讲到什么呢，哎，讲到了膝上两点，他说我学学吧，做做吧，他一做怎么样， 见效了， 哎，还真见效了， 从那开始就相信了。 对了， 一做就是10年， 一做 10年的变化在他身上可不小。 你看，产生了好多变化吧？ 对， 过去是鼻子，咱们上半节目说的这个鼻子， 嗯， 是不是？他那个鼻子呢，分泌物特别多，特别粘稠。这老人有时候还挺幽默的，哎，拿着灯灯当浆糊用。哎，通过做这个怎么样？痛快了，这个分泌物少了。谈到这个鼻腔的分泌物，我说没有是不正常， 多也不正常。 对了，没有鼻子干，就像我们说的是吧，阴虚的人，嗯，特别是一刮风的时候啊，这个天气燥，春秋两季不就燥吗？哎呦，鼻子干的厉害，别老那么揉啊，什么口干了、眼干了，是吧？鼻干了、皮肤干了等等，啊，特别干。再严重了就是什么，干燥综合症 ， 是不是？啊，这个情况好的人可不少了，就是阴虚啊，啊，在中医来说，干燥综合症就是阴虚。哎，通过一做怎么样，这鼻子痛快了。就说这个，我们昨天谈到这个五步操啊，其中的按揉迎香穴，在这个季节是特别的重要，啊，一定要把我们这门卫，一定要把它调理好了。是吧？把好关啊，不能从这儿什么啊，进病毒啊，进细菌，是吧？你只要有炎症了，只要一呼吸，怎么样？随着呼吸就进去了，啊，我们上了节目不说了吗？就是我们肺部的气管的许多疾病啊，有80%啊，由于我们的鼻腔的发生了病变，是吧？上了节目，姚老师还说了鼻息肉，是不是？ 是。 我们这回有位朋友鼻息肉好了。是吧？那就是89岁那老太太，是吧？ 就是咱们朝阳店的张长如张阿姨。 那太自豪了。 对， 一说我好了八种是吧疾病， 对， 一提，我说你多少年了？好嘛，那将近半个世纪了，是不是？四十八九年四种病，还有二十多年的，其中就一个鼻息肉二十多年，奇迹般的就好了。鼻息肉叫什么？在医学叫瘢痕，瘢痕症就是容易长细肉，是吧？我们身体不单单是在鼻腔里长息肉其他地方都是 在我们每个部位都有长息肉的。 对，还有肠息肉， 对， 是吧？ 胃息肉， 这瘢痕体质，瘢痕体质在中医怎么说？就叫血瘀症。我们做这个五步操，早晨做五步操晚上泡脚，是吧？又推肚子，干什么呀？ 主要是做通的工作呗。 对，是吧？你气通， 血通， 血通， 气血足了， 它不淤住了。 对， 它长什么呀？ 就是说全身的血液流动通畅了，没有淤阻了， 对吧？淤阻了，慢慢做呢，它要给你化开了。 对， 这多好啊！这个，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鼻子，特别使我感动的什么呢？是吧？我一问，十年了在十年当中，你们感冒过吗？ 没有。 好，我说没有感冒的请举手，呼啦一下子怎么样，是吧？基本上全都举手了。为什么呢？不感冒呢？你记得我们原先在广播和大家说了吗？是吧？英国为了解决这个感冒问题，他就想了，世界有多少亿人呢？60亿人。如果把这个感冒让我们研究出特效药来，那将来这个市场有多大呀？所以在英国投资了200万英镑，历经10年的研究，反复研究筛选这个实验，做了一系列整整10年的时间，最后有结论吗？ 最后的结论是感冒没有特效药。 你看，结论就是那么一句，是吧？10年的时间，200万英镑，得出了一条结论，那就告诉世界所有的科学家、医学科学家，告诉所有的研究药的这些同道们，别研究了，感冒没有特效药，是不是？ 以下是广告时间。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祥康真情回馈广大祥康人多年的厚爱和信任，进一步为广大顾客的健康保驾护航，特在2018年4月6日、7日、8日举办750毫升祥康牌祥康酒真情回馈3天活动期间，购买祥康牌祥康酒一瓶，赠相同750毫升祥康酒一瓶，回馈价为1200元；购买750毫升祥康牌祥康酒三瓶，赠相同750毫升祥康酒三瓶，再加赠300元代金券，回馈价为3600元。凭此代金券可在发放此券店内购买产品使用，详情可致电北京祥康堂垂询了解。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我们现在自豪了吧？ 对， 好吧， 我们有方法。 对了，我们有解决感冒的方法。我们的方法还不是说你得了这个感冒去吃药去去治去，我们不治。我只要我们认真的去做做这个早晨的晨起五步操，晚上去泡脚按摩脚在睡觉躺下以后推肚子，没有感冒。 您发明的这个三部曲是预防感冒的三道防线。 没错这个说的特别恰如其分。有人就是新朋友就琢磨了，是吧？谁一年到头不得个一次，最少不得个一次两次感冒是不是这意思我们还这回特别提了，千万不要小瞧感冒，是吧？我们在临床很多发现呢，是吧？哮喘了，后来又发现肺心病了，偶尔这一次感冒怎么样，把命就要了，是不是？人人都得感冒都不把感冒放在心上但是一旦发起病来，我们这次接触老朋友也有一个，是吧？老感冒，是不是老感冒最后不敢了。我在东北佳木斯有个老太太就是这样一问她你什么病我这个老感 东北的人呢，拿出一个人就特别有幽默感，业余的二人转演员老敢，说什么呢？是别人不感冒，他都感冒。只要听见有一个人感冒，我这儿就心里就敲上小鼓了，完了，准跑不了。没两天，果不其然，就感冒了。就是通过做早晨的五步操啊，咱们的三步曲啊，有一次跟我反馈说什么？说李老师，我告诉你一件事儿。我说什么事儿啊？他说我儿子上次啊感冒了，一下子把媳妇儿传上了，孩子呢小孙子也感冒了。你猜我怎么着？我说你怎么着？你还能逃出去？你这老敢，嘿嘿，我竟然没感冒， 多自豪！ 不是特别自豪。这有人问了，说为什么做这个你啊会不感冒呢？是吧？我们有些人在预防感冒，怎么预防啊？他把这个感冒药备上，搁在家里边，是吧？比如说过去经常感冒，吃哪种药好？他也在总结经验，啊，他买上提前备上，这叫预防吗？这也叫预防。这种预防呢，你还离不开吃药。说咱们这个呢，没有，根本就别说，根本就不让你感冒。有人新朋友说什么方案就不让你感冒？就是如此的简单，非常非常简单啊，三步曲解决。对，那光说这个不行啊，你还得提出来为什么他不会感冒。 对， 是不是？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我们上段节目说了，被窝里和室内温度不一样，有的人在被窝里是吧就开始打涕粉，你看身体弱到什么程度吧啊。所以我们的第一步是不是第二步就在你躺的时候就做，省劲儿不省劲儿？ 省劲儿 啊，非常的省劲儿啊。鼻孔通过按摩啊，促动了什么？促动了血液循环啊。我们知道大家睡觉以后我们的血都回到哪儿？回到血库里，那中医来说是肝藏血，就回到肝里边了啊。我们身体循环的只是够呢在静态下的循环，这个血量就够了。当我们醒后牵动哪哈，我们这血就牵供给哪哈，是不是这样？ 是的。 你看我们有一着急是不是脸红脖子粗啊？ 对。 这血气血都上哪了？ 上头了。 都上头了啊，道理是一样啊。所以这个呢我们一说，就像有些朋友说，哎呀李老师你讲的这些是吧，那真是一听啊一听就懂，深入浅出啊，大白话是吧。本人学问也知识也不啊，学问也不深，知识也不多啊，就说大白话嘛。大白话越大白话越好消化，越好理解。这牵热了，气血一供一足了以后怎么样？免疫力就提高了，是不是这样？ 是的。 那就 人活的就是气血嘛。 对呀，气血一活，经络通了，是吧？抗病的能力增强了，是不是？ 是的。 你这时候再起来以后怎么样？他就不觉得冷了，是吧？可是有些人呢，特别是冬天，那么说屋里热外不凉，一出去，一股小北风、西北风一吹来，上来就是一个阿嚏，是不是这样？这说明什么？你提前没有预热呀，是吧？我们做完了这个五步操，是吧？按揉迎香穴，它提高了什么呢？适应能力。 对，给身体一个预热的过程。 对了。 增强了身体的抗病能力， 是不是这样？ 是的。 是吧？你看气管炎好了，为什么好了？还是我们说的这个89岁这老太，是吧？ 对， 40多年吧， 48年， 48年，是吧？你必须把这个给解决了。我们不说吗？是吧？很多人肺部的病80%由鼻子这儿引起，那我们就在这儿做功课，把这个功课做好了。我们说求稳定嘛，首先别再增加了什么了，别再增加了，给他增加负担，是吧？从这儿这关就给把严了，不再受风寒了，这翻过头来再解决什么呢？你再解决你肺部的疾患，就是这样，是吧？所以不感冒，这是第一个，哦，大家知道了。而且这个呢，还有一个，很多老朋友有这体会，一做迎香穴，有一种感觉。 有变异了。 有变异了。还问我李老师这怎么回事，我这么一嫩鼻子我就想 想接大便，我说你太好了，还有这样的好事吗？啊，但是想问个明白呀、啊。啊，我们说了，这迎香穴是什么经啊？手阳明大肠经， 肺与大肠相表里。 对了，这话点得非常好，是不是？你这一按迎香穴，是不是？手阳明大肠经就作用了，这时候有便意了。这只是呢，后来，啊，一开始很多人没有，不是说一听见人有，我试试吧。怎么我没有啊？啊，你没有，有人就说了，这是又骗人的，又忽悠了，是吧？我们也把这话也跟大家说清楚，你那个经络还不通，还没达到那种敏感度。 等你全身经络通畅了，该有的感觉都能有了， 就有了，啊！而且正符合我们是吧？人体的生理规律叫什么规律？每天清晨 5点到7点， 是不是先泄后装嘛？ 是的， 是吧？排把身体的垃圾排下去嘛。 而且我们很多老年人在做五步操的时候，正好是这个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 多好啊！ 嗯， 是不是？啊，这是不是上下通了？啊，刚才姚老师说了啊，大肠啊和肺啊相为表里啊，这回通了，是吧？上下通气儿，通气儿以后，你想想，他那个气管炎的哮喘怎么好呢？是吧？气管炎也好，哮喘也好，就是这个气儿不好喘，是不是？啊，不好喘。因为呢，肺管什么的？ 肺主气 啊。就是啊，肺就主气的，一旦它出现了啊问题，肯定影响你的呼吸，喘促是吧？上不来气儿。 是的。 气儿下不去。 嗯。 是不是？啊，一句话，你那气儿就不通了。你看，做完这一步怎么样？ 通了。 啊、解决了鼻腔肺的窍啊，又通过啊什么手阳明大肠经。那一泄，大便出去了，气是不是也顺了，往下走了？ 对， 哎，这个肺气啊，让这个肺怎么舒服？告诉大家，肺主肃降，你要让肺舒服，就得气儿得往下走啊。你看，大便往下走了吧？一走，大便一走，是不是釜底抽薪了？ 对，气儿下来了， 气儿下去了，下去喘气儿不就舒服了吗？ 对， 然后你再通过泡脚。是不是受的风寒它就排出去了， 是 吧？再通过推肚子，是不是 浊气降下去了？ 哎， 气儿又上来了，清气升上来了， 浊气下降，清气上升，怎么好的？这回 大家知道了吧？气通百通嘛。 哎，对啊，所以说啊，40多年的气管炎，我们还有什么70岁69年的哮喘啊，姚老师可能知道啊，在太原送了一面大锦旗啊，是不是？这大锦旗写的什么？是不是？70年的哮喘，20多天， 见效了。 见效了，那面锦旗印象为什么深？又宽又大，是不是？好了，我们这个节目啊，这个时间过得真快，我们还没有完全说透啊。我这回说了，说有些的新朋友说了，哎呀，以前节目我们没听到啊，没关系啊。我们在这节目啊，一些重点的、基础的，是吧？关键的还要给大家讲，特别是在我们每一个养生堂啊，重新来一遍。 是 啊，一个是讲知识，二一个呢教方法。 教方法 啊，你看我们墙上的板儿也都换上了，是吧？把我们这个三部曲啊讲得更全一些、更深一些、更透一些。好了，杨老师，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 好的，朋友们，再会。 好，再见。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厂桥店位于西城区地安门下街157号，电话83226605。朝阳店位于朝阳区天居园6号楼底商，电话84806330。中关村店位于海淀区中关村东路90-5，电话62639411。通州店位于通州区中山大街35号院4-7号，红旗宾馆向东100米的路北，电话57155065。木樨园店位于丰台区南三环中路66号楼3号底商，电话87874753。昌平店位于昌平区鼓楼北街北侧100米，电话80115928。廊坊店电话03165269553。以上是广告时间。 好，朋友们，这个时段的养生家常话节目呢，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情感。 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您即将收听的是《档案》。1931年9月

1860年9月21日，圆明园的勤政殿里，咸丰再次收到了一封急报。急报跟我身后的画像有关，这是当时的英法联军随军画家画的，内容是八里桥战役。这场战役拥有先进武器的英法联军几乎是不费一兵一卒便大败清军。八里桥位于现在北京的东五环和东六环之间，如果快马加鞭，一天之内肯定能到达圆明园。京城危机不容忽视。就在八里桥战役失败的这天晚上，圆明园里的同道堂再次灯火通明。面对英法联军在家门口摆开的阵势，咸丰帝再也没有心思喝酒装灯。他的御榻前站着众位亲信大臣，这些大臣和皇上嘀嘀咕咕地谈到了深夜，谈的是什么呢？哼哼，当时没人知道。我们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找到了1860年9月21号晚上咸丰给恭亲王的上谕原件，这个是原件的影印本。咸丰十年八月初七日，内阁奉，这上面只有一句话：上谕和硕恭亲王一心祝寿为钦差全权大臣，办理两国换约和好事宜，便宜行事亲辞。全权大臣，这是那天夜里咸丰给一心的一个头衔，他给了一心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力和极大的信任，来办理两国换约和好事宜。这个时候咸丰已经准备即刻逃往避暑山庄，眼看着洋人就要攻入京城，三个王爷再也没有反对。危急时刻，咸丰将整个的皇城全权地交给了曾经和他抢过皇位的奕欣，这哪里是给奕欣什么大权和信任呢？分明就是朕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你自己看着办吧，出了岔子也是你奕欣的错。这个曾经仁慈的皇帝不仅在大难临头当了逃兵，还将责任早早地推卸了出去。 仅仅三天，圆明园毁于一旦，避暑圣地却成为避难之所。一次又一次逃跑的咸丰帝又该如何面对？ 一次又一次忍受亡国之痛，只求在安静的避暑山庄过一天算一天。苦闷中的他只想速速求死。 曾经举世瞩目的皇家园林现已葬身火海的圆明园，逃跑的皇帝，咸丰的大清又将面临怎样的结局？档案正在揭秘。 1860年9月22日凌晨，这一天是农历的八月初八，听起来呢是个很吉利的日子，可是这一天却是咸丰皇帝最为难过的日子。他穿戴着朝服来到了圆明园的安佑宫。这个后辈的皇帝早就已经被颓废的国家打击得战战兢兢了，祖宗的江山传到他这里没几年，竟然成了这副破败的样子。大清朝的皇帝竟然会被洋人赶出京城。想到这里，咸丰再次流下了眼泪，他跪了下来，给这些祖宗们叩了三个沉重的响头，希望先帝们的在天之灵保佑大清帝国安然度过此劫。礼毕后，咸丰皇帝便从圆明园的后门匆匆离开了，

请求咸丰回到北京。咸丰何尝不想回去啊？可是回去又能怎么样呢？他仍旧会再次的接到一次次的快报，里面不是哪里闹了灾荒，就是哪里的人又起来反抗，而且那些贪得无厌的洋人说不定找到什么理由会卷土重来。他不想一次又一次的逃跑，一次又一次忍受亡国之痛，只求在安静的避暑山庄过一天算一天。苦闷中的他只想速速求死，他加快了自残的脚步，疯狂纵欲，与从前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1860年8月22日，在离开圆明园一年后，年仅31岁的咸丰皇帝终于在一次纵欲狂欢中摧垮了自己的身体，留下身边的孤儿寡母一命归西，客死在了避暑山庄。他立了自己的独子年幼的载淳做了皇帝。咸丰像他的父亲一样，仍然把希望寄托到了后继者的身上。可讽刺的是，这个未成年的同治皇帝将来比咸丰活得还要窝囊，死得还要凄惨，把一堆更大的烂摊子推给了这个还不懂世事的孩子。他终于可以不用再听到再看到这个世界的任何噩耗，咸丰的世界从此清静了，可他以外的那个世界，一切伤痛将永远存在着。此时的京城留下了一个惨遭焚烧、惨不忍睹的皇家园林。无论过去多么气势恢宏、大气磅礴，这座皇家园林是再也回不来了。当年的火烧圆明园或许只是加速了一个皇帝的死亡，可如今这座皇家园林却是一个民族永远抹不掉的伤痛。 借机用人，这是咸丰皇帝在得知火烧圆明园后写的匾额。这块匾额原本也是康熙皇帝的作品，目的是告诫他的四儿子胤禛，性情不要急躁，要谨言慎行。但是由于时间过长，匾额变得残破不堪，咸丰皇帝逃到这儿后便重新书写了这四个字。写这四个字的时候，咸丰一直在告诫自己要忍耐，不要急躁。他确确实实最终也做到了这一点，面对列强欺凌，他默默忍耐了下来，可他却并没有忍辱负重、卧薪尝胆的勇气，只是窝囊地死去，并随着那座奇迹般的皇家园林一起成为了历史。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档案栏目，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传奇书场， 保持清新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